在人生的旅途中，最不缺乏的就是泼你冷水和等着看你笑话的人。既然我们都不喜欢，那从现在开始做个有温度的人吧。嗨，我是阿美，今天就来聊聊我的心情温度。从我开始做这个频道以来，我一直都把这个频道当作是一个体验跟训练自己口条的方式。还有因为我自己本身做很多事情都是三分钟热度，然后我又不想要一下子就花太多时间跟精力在做这件事情上，因为一下子把热情都灌注下去之后啊，很快我对这个做 YouTuber 的感觉就会焦急，所以我是希望自己能放慢步调来做这个频道。像我姐就会督促我说，哎，人家都是预先录好，你怎么不先录好之类的。但其实我有想要先录，可是我就是做事情很凭感觉，就是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才会愿意花时间下去做。如果是硬逼我去做这件事情，可是我明明就不想要做，那我也会做得很痛苦嘛。所以我觉得我还是遵从自己内心，按照自己的想法想要做的方式，而且我不想要太给自己太多压力，因为毕竟 YouTube 不是我的主业嘛，目前来说还是以兴趣为主，就闲暇时间啊，工作忙碌，因为我一天其实我讲不太多，话不太多，就有什么心情的时候才会借由这个频道来抒发一下，顺便分享一下我遇到的事情或什么的。可是在我听到我姐说她同事的同学啊被诈骗骗了不少钱，而且那个题目刚好是我上个礼拜，哎，不对，上上个礼拜才讲的事情，因为我有遇到嘛，所以我在上上礼拜有分享这件事情，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被骗这样。可是我发现，我原本只是想要当乐趣，可是当我听到别人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反过来思考一下说，如果有一件事情你可以去提醒到别人，你为什么不去把它做好，或者去分享告诉大家说，哦，有这件事情，希望大家不要再去受骗。毕竟我们现在诈骗说真的蛮多的，而且赚钱本来就不容易了，然后还被骗那么多钱，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可以去提醒到别人啊，可以减少这些遗憾的事情发生。我记得我有一次送货到客户那边交货的时候，他们里面有一个师傅啊，因为他应该算是比较喜欢开玩笑的那一种，他就想要跟我要我的 LINE 嘛，然后我只是跟他笑笑的回应，其实我不太想给他，因为我很想跟他讲说其实我很难聊，因为有加我 LINE 的人都知道，其实我会回讯息，有时候也不太会回，我会已读了，可是我因为觉得说这个话题我不知道要怎么继续，所以我就看了不会回讯息，或者是人家跟我讲了什么，然后我好像心情起伏也不会太大这样。可是其实我跟我家人相处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就是因为是家人吧，在家人面前我会比较自然一点，而且话也蛮多的，通常是我话比较多啦，我是这样觉得。可是在我朋友那边，他们会觉得说看我回讯息会觉得我是一个还蛮冷漠的，就好像他们跟我们讲很开心，他说啊，他们分享一些很开心的事情，然后我就回应都会比较淡淡一点。所以那个人跟我讲要跟我要 LINE 的时候，我就脑袋就想到这件事情，所以我就笑笑回应他，但是我线上真的很难聊。隔了一个礼拜我没有影片没有更新， 我上个礼拜本来想要做一件事情，是我想要拍用影片的方式去拍我去过的地方，因为我上个礼拜去苗栗去玩，本来想说要取景啊，然后我想得很完美哦，我就想说哇，我去拍一些景啊，像人家拍影片那样子，旅行杂技啊，或者是生活的 vlog 啊。可是我发现真的自己要去拍的时候还真的蛮难的，而且我说真的，我拍照技术真的不是很好，但我会慢慢尝试，因为我真的觉得还蛮有趣的，想拍一点有趣的，因为毕竟话题没有那么多嘛，而且你也不可能随时一直有什么事情好讲啊，所以我会想要用影片的方式来记录自己的生活。而且我姐超过分，我跟她讲说，我上个礼拜没有更新影片了，她说反正又没差，现在没有人，你就想做的时候再做。是事实也没错啦，可是就想说，因为我做这个频道，我就是想要自己能够有一个行程，每个礼拜你就固定做一件事情，而且那一件事情是你有兴趣的，然后我希望可以持之以恒，我是希望这样子的，因为毕竟我真的是太懒惰了，太有拖延症了。还有上个礼拜我发生一件事情啊，让我那一个礼拜一直想到那一件事情都会觉得很悲伤，你知道吗？我上个礼拜去上礼拜15号的时候不是有振兴券发放了吗？然后我就趁振兴券下来的时候，我就赶快去配眼镜，因为我这副眼镜配蛮久的，很想要换，而且它有一镜片有点刮伤啊，然后想要换一点风格。我上个礼拜去配眼镜的时候，刚好我是去一家百货公司去配眼镜，然后那一天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钱下来了，所以大家都很高兴的赶快要去花钱去消费这样。我那天开车去哦，因为我洗好澡了，开车去到地下室的时候车超多，然后因为我一个人开车会边找车位边看一下路况，那时候我就遇到一行人啊，他们就我有看到他们要过马路，不对哦，是地下停车场的马路，然后我就放慢车速，有稍微含着刹车，然后让车慢慢滑行这样，然后反正我想说他们会走过去，所以就放慢这样子滑行，然后就顺便看一下左右有没有停车格，然后那一排人啊走过去就算了，最后面要过的那个人他就看我好像在看旁边，他觉得我没有在看前面的路，可是其实我是有看到他们的，那个人他就走过去，他看我没有在看前面的路，他就拍着手拍很大声，就是要提醒我说你看一下前面的路，前面有人。然后我想说我有听到他的拍手，然后我就转过来看他一眼，想说这样就算了，虽然他觉得我没有看到他就算了，反正他是行人比较大。然后他走过去之后丢了一句话让我瞬间情绪高涨，他讲说开车都没有在看前面，他不讲这句话没事了，我就忍一忍就算了。他讲的这句话我真的有瞬间有不可以做的行为的想法瞬间冲到脑门，后来我用理智把他压了下来，心里当然是问候了他家人不少次。后来我找到车位的时候啊，拐进车位的下车第一步，我就想要冲到他的面前，也拍手回敬他说我有看到你好吗，因为这件事情让我想了好久，你过就过，我有看到你，那你拍手就算了啊，干嘛还要丢那句话。只要是人一定会有不好的想法不好的念头，你不要想说自己有多阳光多正面多正向什么之类的，对我来说那个都是太虚幻了。 当我遇到了那件事情、就是停车的那件事情的时候，我当下第一件事情就是先问候他家人一顿，不管你在车上怎么咒骂他什么，反正他都听不到，所以对我来说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以前我是会，当我很生气愤怒不愉快的时候，其实我是会捶墙壁的，所以我之后选择的方式就是用自己一个人的空间让那个情绪发泄出来，或者就是准备一个小本本，我叫它腹黑小本本，写在本子上啊，没有直接骂出来那么痛快、但事隔几年之后你再看回去你原本的那个小本本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当年怎么这么愚蠢啊，做这些写一些无为不为那些骂人的事情，看看也蛮好笑的。当然那个腹黑小本本就自己好好收藏了，而且我字写超小的，就怕有一天被人家看到的时候，反正那个字写那么小也看不清楚，而且我都写粘在一起，有没有心机很重。通常我宣泄情绪的方式有几种，你们可以参考看看，但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因为最近不是有一部还蛮红的什么精神病的吗，那一部韩剧啊，我还没有看，因为它还没有完结，我想要等它完结的时候再一次看。有一个就是男主不是有教女主说，当你情绪没有办法控制的时候，就用蝴蝶的拥抱方式嘛，那个方式我试过，对我来说没有效。还有人说捏，就是当你想要发脾气还是什么的，好像是捏无名指还是哪一个手指头忘记了，反正就捏手指，这些我也试过没有效。对我来说 我比较有效的方式是，我当下情绪要上来的时候，我要赶快先离开那个现场。我还有用过一个方式，我有一次很生气的时候，因为那一天我刚好回家帮我妈提一些东西嘛，那个东西真的超重，我发现用力这件事情好像也还蛮有效的，你没有骂出来，可是你出力了，你把那个力气花在提重物上的时候，瞬间也就 OK 了。我用过这两个方式还蛮有效的，但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直接当着那个人面骂他一顿啊，你让他知道你得没送，不然你自己一个人那边气得要死干嘛、人家又不知道，不痛不痒了。所以都尽量会把自己的心情控制在一个很平静平淡，别太容易受外界影响的状态下。因为我曾经有一年啊，做了一件蛮冲动的一件事情，在我情绪很难控制的时候，我是一个会开快车的人，说真的这很危险，不要模仿。有一年某一个亲戚结婚，然后他们办流水席吧，然后我们开车下去南部，我就知道我爸一定会喝醉，可是我就已经很想回家了，但是我爸喝超醉，然后要走不走，还在那边跟人家撸小小，明明就喝不了那么多，然后一直在那边灌酒的时候，我就超不开心的，我就直接到车上去，然后刚好看到位置上我妈的背包啊、钱包那些都在车上，我一气之下就直接开车走了，去外面绕了一圈，而且我那时候开车真的开太快。等我心情比较稳定之后回来，然后我姑姑姑丈他们就说，哎，我爸妈他们搭谁的车去坐车回家，坐火车回家这样，我就自己开车从南部一个人开车回家这样。我会觉得有时候你要让人家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你不要让人家去踩到那个底线，又或者是让人家一直去踩你的底线。开这个频道最大的收获应该就是跟朋友之间有一些共同话题，或者是可能遭遇过类似的事情有共鸣，然后可以互相分享这样。虽然目前我是只有跟我姐还有我的同学小米他们说我有开这个频道而已，因为我还没有真的去在我的朋友圈有去发布这件事情，因为觉得太害羞了，让他们来知道或者是让他们来听我的频道感觉会怪，因为 平常也不是那么话多的人，在之后可能会考虑啊，又或者因为前面讲嘛，就是我姐她同事的同学遇到的事情，就会真的要去思考说是不是要认真的来做这件事情，或者是认真的去推广，希望更多人听见，不要再受害啊，或者是当你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方向的时候，也许听了分享，听了我这些内容会有一些想法或者是感触，这样好像也是不错的啦，至少也有寓教于乐了。希望今天的内容你们还喜欢，我们下次见了，拜拜。